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在追求幸福、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如何选择，如何奋斗，如何被爱与去爱，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成长》，作者王海玲，演播田洪涛。 听说彭飞在家，暗夜吓得酒醒了不少，沉衣襟，捋头发，挺直胸，得给彭飞一个好的精神面貌。小苏不忍看他做无用功，行了，边举手边敲门说，进屋走直线啊，进去啊赶紧先找个地方坐下。话没说完，门不敲自开，彭飞一头撞了出来。彭飞和小苏同时愣住了，唯有安夜镇定沉静，对彭飞微笑着打招呼。彭飞，你回来了，什么时候回来的？彭飞避开直冲门面的浓重酒气，扭头问小苏，他喝了多少？小苏眼睛担心地看安夜，晃晃悠悠地进屋，嘴上敷衍，喝是喝了一点。话没说完，扒拉开彭飞，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有惊无险，安夜没摔倒，被高跟鞋崴了一下。安夜将两只高跟鞋先后蹬掉，同时甩开小苏的手，埋怨：你干嘛？难道我走的不值啊？彭飞对小苏说，这也叫喝了一点儿。脸色铁青，眼睛冒火，仿佛小苏是同谋犯、教唆犯，吓得小苏不敢再和稀泥了。本来还想说安夜也是人在江湖，迫不得已，先撇清自己，是他自己说的喝了一点儿，我又没在场，我怎么知道啊？话刚落音，啪的一声脆响，两个人齐齐的扭头，安夜端坐餐桌旁椅子上，脚前一地摔碎的玻璃杯残骸。他注意到了那两个人的注视，微笑着不好意思解释， 对不起，我想喝喝水，不小呕心。 就要起身收拾，彭飞大步过去把他推回到椅子上，喝令他坐在那儿别动。他没穿鞋，脚边是一地的玻璃碴。彭飞去厨房，安夜晃晃悠悠起身想去帮忙，被小苏一掌按下了，紧急地说， 我不能在这儿待了，你就老实坐着啊，差不多的时候就去睡觉。 彭飞转来的脚步声传来了，小苏抓紧撂下最后一句， 好自为之吧， 溜之大吉。彭飞在厨房、餐厅、卫生间之间穿梭，清扫地面，洗涮毛巾，拿盆接水，拿壶兑热水，让安夜洗把脸、洗洗脚，赶紧睡。澡肯定是不能洗了，站都站不住，怎么洗啊？安夜笔直地坐在椅子上，看着彭飞忙活，看彭飞端盆走过来，便伸出双手去接，微笑着连说谢谢。彭飞一言不发，挡开他的手，把盆放下， 捞出里头的毛巾拧干了，一手按住他的头，一手拿毛巾替他擦脸。安叶从没有过这待遇，不习惯，不好意思，没话找话。鹏飞啊，今天的发型真好，在哪儿吹的？真好看，早这样多好啊，一年到头穿军装，全身上下就这么点自留地，还不注意美化，那怎么成啊？军人嘛，更要注意仪表。他们给你喷发胶了吧？伸手去够鹏飞的头，气得鹏飞湿着手，一把把帽子摘下来，扔到安叶的手边桌上。安叶一愣，使劲的闭眼，又睁眼，以使眼神聚焦，总算弄清楚了状况，微笑着：“对不起。”伸手摸着手边鹏飞的大檐帽，哎呀，看，真的很像现在流行的一种发式。哎，你的头发以后真的就可以照着啊这种样子啊吹。鹏飞真是忍无可忍，呵斥：“行了，你看看你自己，现在成什么样子了？浑身酒气，醉眼蒙蒙的啊，还光着个脚丫子。”安叶低头看看自己没穿鞋的脚，我不过是有点热，我穿鞋去。起身就走去穿鞋，鹏飞没防备，眼睁睁看着他把盆子踢翻了，水流满地，只好去卫生间拿拖把。出来的时候，看安叶穿着一大一小两只拖鞋摇摇晃晃地过来。大拖鞋是自己的，他穿着太大了，绊了一下，绊得双臂张开前扑。说时迟那时快，鹏飞扔下拖把，一个箭步冲过去把他扶住。安叶微笑着表示感谢，鹏飞难过之至：“安叶，安叶，我知道现在社会上兴这个，但是差不多行了。你胃不好，一次次的这么喝，实在让我担心。其实，你不工作又怎么样啊？我一个人的钱，它够了。你……”安叶当即大怒，话没出口，捂住嘴，就冲进了卫生间，接着就是很饱满的一声哗，大量的胃内容物与马桶水面的撞击声，哗完了开始呕，高一声低一声，翻肠倒肚。透过卫生间门看妻子双膝跪地，头埋马桶里，肩背耸动着呕。鹏飞心头一片苍凉。于建立坐办公桌前看文件，文件很短，一页纸都不到，他看了很久，久久地看。政委，您找我。于建立从文件上抬起头，鹏飞来了，站在他对面，眼睛明亮，身姿挺拔，神采飞扬。在于建立眼里，鹏飞一点没变。20年前在预校的时候，他就这样。当然不可能，人再怎么保养，20岁和40岁也不会一样。是于建立自己岁数大了，岁数大了，看比他年轻人的岁数会有误差。不过这误差也许来自职务。20岁的班长可能是老班长。40岁的副师呢？放眼全军，都是年轻极了的年轻干部。于建立用右手中间三个指头把桌上的文件向前推推。你的命令来了， 一顿，彭副师长。彭飞一个字儿也说不出。于建立接着又说，我的命令也来了，转业。说吧，眼圈红了，彭飞的也红了。于建立从桌后站起，走出，到彭飞的对面。彭飞啊，如果我说看到你进步比我进步还让我高兴，那是假的。但我说能在离开部队前看着你上去，我非常高兴，那是真的。彭飞一把抱住了兄长式的老领导，于建立的泪水哗的就出来了。饶是如此，仍没有忘记对彭飞最后的叮咛。到了师里，你们夫妻的分居问题迎刃而解。跟老婆好好过，有话好好说。人这辈子，家庭很重要的。彭飞答应了，心里丝毫没底。安业这时候已升为公司的总经理，忙得分身乏术，一年里有半年在各地飞来飞去，航迹已达大洋的彼岸。自己去师里工作，两个人空间上的分离是迎刃而解了，情感上的疏离呢，是不是也能呢？彭飞副师长回家参加2007和平使命中俄联合军演，半年没回家了。车驶进营区，亲切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高大笔直的白杨，姹紫嫣红的花圃，洁净如洗只属于军营的柏油马路，久违了。演习很顺利，运输师受到总部通报表扬，作为分管作训的副师长彭飞功不可没，这一点领导和同志们有数，他自己更有数。但从他的态度上，任何人休想看出分毫。不是作秀，不是城府，是长期部队工作养就的军人素质。副职是正职的影子，有了成绩，影子在后，出了问题，影子在前。年轻的副师长彭飞已是相当的成熟。彭飞下车进楼，家已经搬进师职楼，四室一厅，使用面积130平方米，他和安业两个人住。敲门，没人应，再敲，还是没人。彭飞泱泱地拉开手包，翻出家门钥匙，自己开门进家。彭飞站在家门口逡巡，家具仍然是原先住小屋时的家具，一件没添，整个家因此显得空荡荡的。沙发前茶几上扔着电视遥控器、书报等杂物，中间立一只茶杯，茶杯中下部是一圈圈浅褐的茶渍，杯底儿茶叶的叶片干涸。放眼望去，整个家灰蒙蒙一片，尤其临门的餐桌，桌上灰尘的厚度肉眼可见，显示许久无人光顾。花倒是有几盆，土裂成龟背，蔫黄的植物苟延残喘， 用尚存的最后一点绿意挣扎着支撑起这个家的人情。鹏飞看着，心中悲哀远多过愤怒。他进家没换拖鞋，且不说值不值得，家里的地一踩一个脚印，不比室外干净。只说门边那些灰头土脸的拖鞋，穿上只怕会脏了他的袜子。电话铃声打破了家中的死寂，电话在沙发拐角的小茶几上，一红一蓝两部并排。红色是安叶的地方线电话，蓝色是鹏飞的军线电话。由于无灯显，铃声相同，来电话很难在第一时间分辨出是哪一部在响，平添了不少的麻烦。安叶说过，鹏飞也说过，有空一定要想着换一部。这话说了多久了？好久了，至今依旧。鹏飞去接电话，当然接蓝色。拿起以后，铃声仍然响。他放下电话，并不去接响着的那部，随着他响。不是缺德，是求实。明摆着找安叶的电话，安叶不在，他接与不接的区别只在，是由他告诉对方，还是由对方自己意识到。他认为后者更合理，省他的力气，省对方的话费。鹏飞在厨房找吃的，从早上八点到现在十多个小时了，他基本没怎么进食，节约着肚子，一心一意等着进家的这顿接风宴。接风宴是安叶提出的，他自己不可能提出这种非分的请求，说的掷地有声，斩钉截铁，还在电话中征求鹏飞的意见，以决定接风宴的菜式，还边听边记，边还说：“哎，慢点，慢点，慢点。剁椒鱼头，我看算了吧，天太热了，辛辣东西少吃。”如此生动逼真，谁能不信呢？他却再次失信。鹏飞很生气，不生对方的气，生自己的。类似的失信已经 N 次了，该吃欠长智的是自己，狗改不了吃屎的是自己。打开冰箱，里面有两枚干瘪的梨，半瓶豆腐乳。自生自灭的电话铃再次响起了，鹏飞摔上冰箱，大步过去抓起红色电话。此刻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好的发泄渠道。他运足了气，预备等对方说出找谁之后告诉他们他不在，什么时候在不知道，不要再打电话来骚扰。不成想对方没说找谁，而说：“请问是安总家吗？”优雅到甜腻的男中音，鹏飞就愣住了。这是不是安总家？他还真得想想，是也不是，严格较真儿，不是。但这话你能跟陌生人说吗？无趣儿。同理，向陌生人发泄也无趣，如同破了的气球，鹏飞于瞬间瘪了下来，简洁说句暗夜不在，就挂了电话。家里头开水都没有，不，自然不会有。鹏飞在厨房找烧水壶，客厅电话铃又响了。鹏飞在响了停停了响的铃声中 找出壶，灌上水，坐在灶上，打开火，有条不紊。蓝色火苗舔着壶底，水壶发出了嘶嘶的加热声。突然，起起伏伏的电话铃中现出了别样的声音，他的手机。手机在客厅，他快步地过去接起来，师长打来的。师长在办公室最后审阅这次演习的总结报告，有些数字要进一步地跟他核对，得知他在家，让他用军线电话打来。保密纪律规定，军人不得用手机谈工作。与师长通完话刚放下，铃声又响了，本能以为是师长接了，耳边传来的是女声，那女声惊喜地叫：“安总。”银铃般清脆，年轻的女声，年轻女生也有不能为男人包容的时候。鹏飞对电话大吼：“我这是军线电话。”对方确切分辨，那个电话总打不通。鹏飞不容他说完，咣当，挂了电话。鹏飞大步在客厅走，到头向后转，再到头，再向后转，仍是烦躁。一个立定，在窗前站住，大力地推开窗子，户外空气呼地扑面涌来。鹏飞深深地吸入几口，方觉出家中的空气是多么的不新鲜。正值晚饭后休闲时间，营区喇叭里传来符合此时段气氛的歌曲，听着耳熟，不知何人唱的和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是情歌。 听众朋友，王海玲的长篇小说《成长》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师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在追求幸福、实现个人理想的成长道路上，如何选择，如何奋斗，如何被爱与去爱，这是著名作家王海玲一直执着的写作命题。请收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成长》，作者王海玲，演播田洪涛。 正值晚饭后休闲时间，迎起喇叭里传来符合此时段气氛的歌曲，听着耳熟，不知是何人唱的和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是情歌。什么感情是用来浏览还是用来珍藏，好让日子天天都过得难忘，熬过了多久患难，湿了多长眼眶，才能知道伤感是爱的遗产。彭飞不是每个字都听得清楚，但意思清楚，无非情啊、爱啊之类的无病呻吟。此时此刻，他对此事格外的反感，想也不想，走到茶几前，拿起蓝色电话，拨了个内部号码，通了，上来就说：“俱乐部吗？外面的曲子是不是你们放的？”对方显然不满他的态度，以问作答：“你谁啊？”潜台词明确，管得着吗？彭飞回答：“彭飞。”对方到底是年轻人，脑筋快，转弯快，一秒钟内就把大咧咧的不公转化成下级对上级的标准军人姿态：“彭副市长，有什么指示？”彭飞说：“你们那儿是不是只有港台歌曲啊？”他并不知道那是港台歌曲，懵的，懵得完全正确。此歌是香港歌手陈奕迅的《爱情转移》。不等对方回应，彭飞就扣了电话。片刻，陈奕迅的款款深情被无情掐断，又片刻，雄壮浑厚、铿锵有力的歌声轰轰烈烈地响起：“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彭飞唯有苦笑，关上窗子，将歌声挡在外头，烦躁却仍然与时俱进。水开了，水壶发出了尖锐的哨声，彭飞关火灌壶，刚灌半截儿，听到一声不祥的啪，接着水从暖瓶下流出了，暖瓶炸了，很久没盛开水了，该先倒入少量的温水晃一晃，晃匀了再灌开水。彭飞扔了破暖瓶，擦水，另找暖瓶，手下很忙，心头很空，空空荡荡的，不知道前途在哪里，路在哪里。当年安夜坚持工作，他同意了，不光口头同意，行动上也支持。东东一直在奶奶家，由自己的父母带，本想以理解换取理解，以诚意换取诚意，不成想换来的是家不复家。小苏进来的时候，彭飞 正提着烧好的开水从厨房里出来，二人同时被对方吓了一大跳。安叶给了小苏一把家门钥匙，让他帮着定期来浇浇花。这段日子幼儿园搞教改，小苏虽然一直住在市里，但是忙得忘了过来，今天来是第一回。他没想到鹏飞在，穿着一套小碎花的人造棉家居服就从家出来了，衣服旧的都有些酥了。他和鹏飞现在是上下级的关系，鹏飞是副师长，他呢是师下属职工。下级在上级面前穿着应该讲究，这身衣服让他觉得自己在领导眼里像个家庭妇女。小苏望着鹏飞不知所措，在不停拉衣角抻裤腿的小动作中磕磕巴巴地跟鹏飞解释他出现在这里的原因。鹏飞看出了他的不自然不自在，参不透为什么。男人难得参透女人这种深层次的曲折忧思。他从没觉得自己是小苏的领导，在他的脑中编制的序列里压根没有幼儿园这档子事儿啊。参不透不参，也没心情参，有礼有节打招呼表示感谢之后就做出送客的姿态。他现在不想跟任何人敷衍，给自己倒了杯水，不给对方倒，坐下来拖出茶几下层的一个饼干桶，打开了，拿出片饼干对小苏示意一下，塞在嘴里。小苏明白他的意思却不动，只睁大眼睛看着他。半年没见，他瘦了，黑了，瘦得精当，黑得霸气，肩上两杠四星，金光闪闪。作为师属员工，他对这次演习的紧张艰苦屡有耳闻，年轻副师长鹏飞的压力不难想见。半年时间的辗转驰骋，风尘仆仆，回到家怎么吃这个呀？是这样啊。他走过去夺下他手中的饼干桶盖上，我给你做饭，很快。得知家里没东西可做，又说我回家做，做了给你送来。安夜到家的时候，鹏飞正躺在床上小憩，实在是累了，加上饿，躺着要好过一点，不想躺着躺着就睡过去了。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天完全黑了，客厅的灯亮着，有说话声，是安夜，是对电话说话，声音因此很大。鹏飞可能就是被这声吵醒的，他没马上动，躺在暗里听安夜的声音断续地传来。全国展销会在当地开，是送上门的好机会啊，一定要参加，给可能成为我们客户的与会者每人一份小礼品啊，不要太贵啊，别把人吓着，目的啊就是表示个尊重和在意。声音干涩，不知说多少话才能说成这样。鹏飞起身向客厅去，客厅里安夜面向阳台接手机呢。真丝纱巾怎么样？300-400一条，不过分也不寒酸。哎，就是送给男的啊，他们拿回家去献给夫人女儿或者女朋友，是女的就喜欢真丝制品，女的高兴了，男的只能更高兴啊。对方不知说了句什么，惹得安夜大笑。这可不是什么经验之谈，我们家那位压根儿没长这根筋。鹏飞判断的不错， 安叶下飞机后打开手机，来电一个接着一个，从机场到家一直在说话，几乎就没停过。鹏飞顺路端起他为自己倒的那杯水，送到安叶的手边。安叶吓一大跳，接过水匆匆打发了电话。 哎，鹏飞，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吃饭了吗？ 我也没吃，正好我来做，咱们一块儿吃。 说着往厨房去，被鹏飞拦住。 算了。 安叶不同意。 那不行。 鹏飞和蔼地说，我的意思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安叶愣了一下，旋即不好意思，接着虚张声势， 你说你回来怎么也不先打个电话呀？ 鹏飞静静地说，要是我打了呢？ 哎，那我肯定会好好做一番准备啊，至少是四菜一汤。 鹏飞说，我给你打过电话，告诉你我今天回来，八号打的。 安叶笑起来，用你们的术语说，这得叫做兵不厌诈吧。 鹏飞不笑，电话是下午2:30打的，当时你正在跟湖南的客户谈业务，一个小时之后你要乘飞机去昆明，你对我说这些大约是为了告诉我你很忙，叫我长话短说。 安叶笑不出了，这么说是真的，他怎么就一点印象没有了呢？ 顾不得反思，先把眼前这一关过了再说，一眼瞥见司机放在茶几上的纸袋，里头是麦当劳，那边下属送他上机场买了给他当午餐的，为营养均衡还割了几只苹果。安叶匆匆地取出，让鹏飞先吃，点吧点吧，他马上去服务社采购，保证他吃上接风宴。边说边向外走，坚决推开了鹏飞的百般阻拦。汉堡也许还有炸鸡的香气，透过纸袋纸盒传出来，肚子越发的饿，忍住不吃，怕万一吃开了头打不住，吃饱了不好交代。他和安叶的关系现在已然脆弱到一碰即断，或者说一触即发。安叶既然在尽力的向积极方面努力，自己就得尽力的配合。肚子却不配合，饿得犯酸，要不先来一口垫垫？ 就一口。 小心翼翼打开一个纸盒，里头是3层高的巨无霸。打开另一个，6块黄澄澄的麦乐鸡，不用说还有薯条，另有苹果3枚，红得发紫，想来是外国的品种。鹏飞经研究后决定，这一口是鸡。手都顾不上洗，用餐纸垫着，将鸡块粘起来，正欲往嘴里送，门外传来了叫声和踢门声，是小苏。鹏飞睡得完全忘了那茬儿。小苏两手的手腕上套着2个装满餐盒的袋子，腾出的两手端一只砂锅，家庭妇女的服装换了下来，下着白色7分裤，上着黑黄豹纹紧身衫。这时的小苏减肥早已成功，身材比以前还好，不仅苗条而且丰满，这身衣服更是恰到好处地突出了他少妇形体的凹凸有致，脸上还化了淡妆。小苏的焕然一新太明显了， 且针对性明确。鹏飞下意识有点慌，有点尴尬，一时间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小苏就嗔怪地叫，愣那干嘛呀，倒是接一下啊。鹏飞赶紧地接下他手里的砂锅，小苏把两个大袋子放在餐桌上，甩着勒得通红的两手腕交替，勒死我了。突然住嘴，发现了麦当劳，腾腾腾过去收起，嘴里说，跟你说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一会儿都等不了啊。吃这严格说啊，这就不能叫饭，纯粹是饲料，配方饲料。一个声音，女声响起，我让他先垫一垫的，我马上做饭。是安夜，小苏吓得有一秒钟没敢回头，此情此景此刻，就是心中没鬼也有鬼了，于三人都是。小苏比鹏飞先缓过神来，安夜啥时候回来的？安夜上下打量小苏，由衷的赞，小苏你今天真漂亮啊。小苏沉着应对，人还是衣服？安夜比他还要沉着，人和衣服。两个女人明枪暗箭，鹏飞呢缓过神来了，拖椅子摆桌子做坦荡状，哎，正好安爷小苏做了你就不用做了，来小苏坐下一块吃。小苏看安爷，安爷没表情，没丝毫挽留他的表情，他知道他心里想什么，爱想什么想什么，我苏某行得正坐得端。此刻小苏彻底镇定，先对鹏飞妩媚的一笑，不用了鹏副师长，我吃过了。又对安夜，安夜能出来一下吗？跟你说几句话。两个女人来到楼门口站住，小苏语重心长地说，多关心鹏飞啊。安夜答，谢谢提醒。一停，也谢谢你对他的关心。你什么意思啊？安夜不说话，不必说。小苏一笑，趁你不在家跑来给你丈夫做饭送饭，还穿得这么……啊，你说话，漂亮，是这意思吧？安夜仍然不想。小苏点着头，嗯，看来是了。跟你说安夜啊，鹏飞演习半年回到家，家里女主人不在，没吃没喝。我作为你的朋友碰上了，尽我所能替你照顾他一下，应不应该啊？至于漂亮，我就是愿意让人觉得我漂亮，看着我舒服，不仅对鹏飞，对所有人，男人女人，熟人生人，一视同仁。安爷，这事我早就想劝你了，你和鹏飞……安夜开口，冷冷打断，是我的抢不走，不是我的留不住。小苏气得无话，片刻扭头就走。月光如水泼洒，小苏周身仿佛披了层纱，身姿曼妙摇曳着，融于夜色。安夜看着他走，目光如冰寒冽。小苏说的是实话。 但只是部分实话。没说的那部分是，她爱上了自己的丈夫。往好里揣测，不是故意隐瞒，是潜意识。且不说彭飞是他上级，就不是他上级，他对他动心，也在情在理。以他的权位、年龄、业绩、能力、姿色，同性都会暗生倾慕，何况异性啊？子早就曰过，发乎情，止乎礼。这话的意思得分两层来说。一层提醒人发情时不能逾越礼法界限表达，苟合。再层承认了人对法定异性之外的异性也会发情的客观存在。并不是说小苏就不爱罗天阳了，打算改弦易辙了。对他，对很多人来说，没有只爱，有的是兼爱、博爱、更爱。偶然心动，片刻走火，长久迷恋，疯狂追随。明火执仗，巧取豪夺，不对。如是暗恋，没有错。暗恋以他特有的甜蜜悲壮，给人们平淡如水的生活增添了多少一圈又一圈的激情涟漪啊。只要人家没有弃暗投明，你呢就无可指责。暗夜回家，彭飞正在桌子边上吃小苏送来的菜肴，吃的是不亦乐乎。见他回来，梗着脖子咽下嘴里的一大口食物，招呼快来吃。你俩说什么呢？这是这么长时间菜都凉了。暗夜洗了手，倒杯水，拿过自己的麦当劳吃。彭飞睁大眼睛看他，桌上的菜至高量足，再来俩人都够啊。安夜两手捏起汉堡，笑笑的解释，不吃就浪费了。咬了一口，电话声响，他示意彭飞接电话。彭飞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你的。安夜一手拿汉堡，一手接电话，想的确实是他的电话，找的却是彭飞。 听众朋友，王海玲的长篇小说《成长》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师张笑音，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